亲又见我爱大情人，我爱大情又甜，我爱大情人。想当狂风吹，不怕乌云滚，蓝天当飞地当窗，草面伴着雪水银，飞鸽鸣，鸽叫大又甜，它比黄猿献青春，它比黄天穿细雪，迎着朝阳。